大家好，我是屠龙的 Eric。 首先多谢揽炒吧邀请我们来发言先，因为揽炒吧话上今次的集会想有不同界别的声音出现，所以就邀请了我们。在2019年运动里面，我们屠龙可以说由头到尾都是最前面的，而在每一场战役里面，我们见到很多不同的情况和行为，令到我们都有几多队友都会在想，究竟大家知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出来而去抗争。啱啱所讲啦，喺前面见到嘅情况呢，就好例如可能有一位手足啦手持盾牌，而我哋当时呢只係轻装上阵，於是呢我哋就諗住搵呢位手足嚟做一个 cover 嘅行为。咁喺前进嘅过程呢，呢位手足都帮我哋做好掩护，但係喺最关键嘅时候呢，班狗射 TG 嘅时候，呢、這个手持盾牌嘅手足呢就即刻向我哋嘅反方向跑，反而将我哋嘅血肉之躯去挨咗无数嘅橡胶子弹。讲呢件事嘅原因呢，并唔係諗住去怪任何人，而係想希望大家可以諗返清楚，我哋当初为咗啲咩而去抗争。一人抗争入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岗位，每一个岗位嘅人究竟係咪真係有足够嘅心态应付嗰个岗位嘅工作。我哋呢一班人点解成日出现喺最前线，係因为我哋知道如果我哋真係输咗，个后果可以好惨。唔一定个个都系勇武，但每一个岗位其实都好重要。希望每一个手足喺出嚟之前，可以谂翻清楚你自己究竟适合去边一个岗位度抗争。啲人成日话要操 fit 体能，但其实我想讲，心态都一样咁重要。因为你心态唔好嘅话，你影响到嘅唔系净系自己，可能就会影响到其他人。虽然2020年开始香港发生咗好多事，例如有疫情之类咁样嘅嘢。我认为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训练好我们每一位。讲的训练除了身体上还有心态上的锻炼和准备。未来如果还有更大型的运动出现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得更好。 大家好，我是 James。听完队长 Edward 提到这个集会想有勇武的声音。但我想讲一点，其实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大家眼中所谓的勇武。我只是一个在不同的时间做一些自己认为应该要做的事的人。而我认为在2019年的香港，我应该要用比较激进的手法去做事。只是咁啱这些手法在大家眼中会称之为勇武。为什么我要提这一点呢？因为我认为在不同环境、不同身份、不同时间底下，有不同种应该要做的事。在过去这两年，很多人都会分辨什么人是勇武，什么人是和理非，然而衍生出一句说话，就是和勇不分。意思是说和理非和勇武要团结互相配合。但当我成为一个流亡者的时候，我对和勇不分这四只字有新的看法。其实和和勇可以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拿出应该发挥的那一面，为大局有所贡献，做到在同一个人身上和勇不分。希望透过今次的机会令大家有新的看法。多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 RSI 的成员团长。在几位成员或者再多的流亡者当中，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除了开设了网店之外，也都得到当地有心人士的聘用。好感激大家的支持，令到我可以自力更生之余，还可以帮到其他的人。大家刚刚听完队长和詹姆斯的分享，相信大家心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会做些什么。在较早之前和揽炒吧谈合作的时候，多谢他的启发和意见，令到我们有了新的发展方向。接下来我们会将 RSI 成为一个走向国际的品牌。现阶段我们会将 RSI 注册为一个国际的商标，希望透过品牌去宣扬我们的理念，以香港的抗争事件作为元素，藉着我们的商品向国际带出香港19年发生过的事，希望世人不要忘记香港人过去对共产极权的抗争，更加不要忘记香港人面对极权的打压那种永远不会放弃的精神，亦都不会向人威屈服的态度。希望香港这种永不屈服的精神能够遍地开花，成为每个人愿意对抗极权的一种信念。 Hey everyone, I'm Chris from a group called RSI. We used to be known as a frontline protester team called Dragon Slaying Brigade in 2019, and we have founded a group called RS International since we exiled. Today, our team members, Edward, James, and Horace, have shared the past experience, personal thought, and future plans by Cantonese. I would like to sum up their idea briefly by English. Probably most of you guys would know that Be Water is the main theme of this global campaign, and is known as one of the core tactics in Hong Kong protest during 2019. Be Water used to be a quote from Bruce Lee, and Bruce described that this philosophy is like formless, shapeless, like water. Be Water is not just about hit-and-run tactics on the street, but it's also about the way we shape our identities. As Edward, James, and Horace mentioned, understanding who we are and what we should do in the next step, I think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for every Hong Kong people who migrated or exiled, or even who are still staying in Hong Kong. Be Water, my friend. We can be formless and shapeless. We do not only need to remember our past, but we also need to find a path to the future. Thank you, everyone.